这是我的世界，生命如水，有时平静，有时澎湃，穿越阴霾，阳光洒满你窗台，即使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的 来自那英，春暖花开。春节临近，猪肉的价格开启了飞涨的模式。昨天菜市场的猪肉价格与五天前相比涨了30%，零售价格从每斤，预计未来生猪价格仍会有所上涨，但上涨空间不会太大。明天就是腊月15号了，离大年三十只剩下半个月的时间，各位的年货准备的怎么样了？这里是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陪伴各位的音乐加点亮，我是 KK。 明天晴天，零下6度到5度，西风2级，突然好想你。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奔跑，那旅程有了新起点。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从角门路到东环路有3.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从德胜门卫大街到安祥路有2.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三环北路北向南，从万泉河路到西三环中路有4.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三环中路北向南，从西三环北路到复兴路有2.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普通道路方面，阜成门桥南向北，从王府仓胡同到北玉带胡同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蒲黄榆路北向南，从天坛东路到南三环东路辅路有1.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亮。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亮。一段路况之后，感谢继续锁定 FM 九九九音乐加点亮，我是 KK， 为各位送上好听的音乐和新鲜的资讯。今年的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将出版，相比去年，今年的考试说明的数学删去了几何证明选讲，除英语学科没有变化之外，其他学科参考样题均有替换或者顺序的调整，部分学科的考察内容有微调。语文科目中，《红楼梦》《呐喊》《编程》《红岩》《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等6部纳入到今年的必考范围。那就来听《老人与海》吧，请出海明威。 秋天的夜，凋零在漫天落叶里面，泛黄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

的是张悬宝贝，各位以后给宝宝买奶粉就可以更加放心了。近日，农业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国家食药监总局五部委联合印发了《全国奶业发展规划》，提出强化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监管，严打违法添加行为，打造国产乳品品牌等措施，以保证优质的安全乳品有效供给，加快建设现代奶业。希望这些都可以落实。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不要走开，下个路口。 高架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临时放映收音机，你听几遍机？他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他下雨还没到泪的时。又是东京，其实已暖被巧克力。秒针转动滴滴答，小小时差滴滴答，我早查月光洒在你头发，平行的话滴滴答，即兴交叉滴滴答，下个路口再见。 感觉从来不曾有，左右每天思绪每一次呼吸，心被占据却苦无依，是你让我着了迷，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

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来告诉你，很多感情变淡了都是因为一个不问一个不说，沉默永远都是疏远的开始，两个人之间没有沟通就没有延续，没有联系就没有感情，每个人每天经历的人和事不同，感受各异，只有不断的倾诉和倾听才能够彼此了解。这里是每天陪伴各位的音乐加点料，我是今天走鸡汤路线的 KK。 日前在网上爆出了一版央视今年春节晚会的节目单，开场歌舞复原会将搭档 TFBOYS 鹿晗和李浩成亮相，随后郎平领衔中国女排马龙、张继科、吴敏霞等奥运冠军也登台拜年，不知是真还是假，所以我们还是先来听歌吧，那就李易峰摩天轮晚安。 你走路爱走我的左手边，穿过巷子那条街是我最怀念的路线，坐摩天轮兜圈旅行过蓝天，偶像剧里的画面想和你一起表演，你的笑你的泪你的侧脸，一圈圈越转越模糊而遥远，心动了解时间长得足够容忍彼此改变， 最早是以偶像歌手的身份出道的，不过这几年在戏剧方面的成就是更突出。 OK， 中国杯国足首战失利0-2负于冰岛队，93年出生的陈中流场上懒散懈怠的状态引各界不满，足球解说员李欣赛后就直言不讳称其为毒流，赛后陈中流也通过社交平台向球迷道歉，对不起球迷团队和教练，未来会继续努力用最好的表现回报大家。不过陈中流也表示因为集训前一直在养伤，导致自己无法以最好的状态和精神面貌去比赛。国际足联也正式宣布，从2026年世界杯开始，世界杯参赛球队将从32支球队扩充至48支球队，在国际足联的211个成员当中将有接近四分之一可以进入世界杯，届时小组赛将分为16个小组，每个小组三支球队，这样一来世界杯的比赛场数将从64场增至80场，不过整个赛事持续时间依然是32天。来吧，哇嘎哇嘎一下。 You're a good soldier, choosing your battles. Pick yourself up and dust yourself off and back in the saddle. You're on the front line, everyone's watching. You know it's serious, we're getting closer, this isn't over. The pressure's on.This is Africa. Samina, mina, eh, eh, waka, waka, eh, eh. Samina, mina, sakalewa. This time for Africa.

天哭着哭着就笑啦，现在笑着笑着却哭啦，快乐变得那么复杂，原来这就叫长大。 我们背起了吉他，想做我们想做的人啊，没被看不起的笑话，怎么陪着做梦想？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 OK， 这首歌也是华语歌当中很少见的雷鬼 ska， 牙买加的一种流行音乐。接下来这位也厉害了，电子唱作人尚雯婕出道十年，历经七年电子唱作之路，创作出30余首电子之作。作为华语第一电子唱作人，尚雯婕七年间与全球顶级的电子乐制作人合作，生发12首超级电子混音热单。 Black Golden 系列之 TBR 混音唱片震撼上线。与此同时，让我们共同期待 BJ TJC十年特别版唱片的发布，抢先感受尚雯婕小姐连卡佛2010 Remix。 Chez moi, s'il te plaît. Il me semble que tu n'es jamais satisfait. Qu'est-ce que tu veux que je fasse pour te plaire? Dis-moi vite, car je perds la patience, tu sais. C'est comme moi, 今天说什么我的名字叫 Laure. L-A-U-R-E-L-A-U-R-E-L-A-U-R. 他们说我不够性感，唱歌有点奇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穿上了感觉不太喜欢，我有点邋遢有点冷，但也喜欢打扮，其实我内心很简单，只想要不一般，管你喜欢或不喜欢，爱看我不爱看。De m'épargner la peine de tenter à chercher en toi ma raison d'être. Peut-être dois-je changer de parfum ou te faire croire que sur mes épaules j'ai des ailes. Mais non, tu n'en sais rien sur moi, je t'assure. 别管我今天穿什么，感觉不太习惯。我有点邋遢，有点懒，但也喜欢打扮。其实我内心很简单，只想要不一般。管你喜欢或不喜欢，爱看或不爱看。

my world like nobody else. The way that you flip your hair gets me overwhelmed. But when you smile at the ground, it ain't hard to tell. OK，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我刚开始健身的前两个月有一个特别坏的毛病，就是站在镜子前面要等着腹肌出来，诶，怎么才出来两块，我是不是练坏了？然后我就四处搜索各种有效的腹肌锻炼法，而且每天都要卷腹，到处卷，等公交的时候卷，看书的时候卷，跟人聊天的时候也不停地卷。刚开始健身的你千万千万不要把注意力过分放在体型上，我给你保证，一周规矩练四次，三个月绝对会有变化。不信的话，你拿起哑铃练上三个月，绝对会更好。 Keep running, let's go. You make me this, bring me up, bring me down. Play sweet, make me move like a freak. Mr. Sexo beat, make me this, bring me up, bring me down. Play sweet, make me move like a freak. Mr. Sexo, you make me this, bring me up, bring me down. Play sweet, make me move like a freak. Mr. Sexo beat, make me this, bring me up, bring me down. Play sweet, make me move like a freak. Mr. Sexo beat. Oh, oh, oh, oh, yeah, yeah, yeah, yeah. Oh, oh, yeah, yea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yeah. Oh, oh, yeah, yeah, yeah, yeah. 找出口，水心里面泡个温泉，一丝 是飞得越来越远，无心心海参中的音浪，只有穿梭在基因之上。 音浪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穿越黑洞，跳水跳到陌生太空，新的开头，新的宇宙，你接受我这个流星的自由。喜欢节奏越来越重，越来越猛，越来越凶，怎么撞也不撞，站不住，音浪一直撞，就跟着摇动，让自己爽。音浪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再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富丽公主湾首付50000起享永久产权，享英联邦教育体系，海外置业留学优选富丽公主湾。热线电话010-5903-71775903-7177。Hello， 这里是 FM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下面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高速路方面，京开高速北向南，从南三环西路辅路到东环路有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京城高速南向北，从太阳宫北街到湖光桥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四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三环南路北向南，从丰台北路到横幅街有1.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东直门内大街东向西，从东直门南小街到雍和宫大街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东长安街西向东，从西长安街到崇文门内大街有1.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亮。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嘿、hey, 各位，广告之后继续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为各位送上好听的音乐和新鲜的资讯。为什么有的车开了15年了还好好的，有的车才6-7年车身底盘就锈得不成样子了？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搞明白原因。其实呢，这主要都是由于排水孔堵塞导致排水不畅所引起的，严重情况还会导致车辆机械和电路受损，请各位车主及时的检查自己爱车的排水口。马上送出如果这都不算爱。 是否爱车的人爱不问该不该，

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内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水。你从远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照顾入味。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舍东枝睡，原上草春风吹，留下寂寞水。吹过玉门关，吹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强。